初级华语绘画 Elementary Mandarin Conversation 第一课 Lesson 1 数目 Numerals 一 1 二 2 三 3 四 4 五 5 六 ，six， 七 ，seven， 八 ，eight， 九 ，nine， 十 ，ten， 十一 ，eleven， 十二 ，twelve， 十三 ，thirteen， 十四 ，fourteen， 十五 ，fifteen。 十六 ，sixteen， 十七 ，seventeen， 十八 ，eighteen， 十九 ，nineteen， 二十 ，twenty， 二十一 ，twenty-one， 二十二 ，twenty-two， 二十三 ，twenty-three， 三十 ，thirty， 三十一。 31 32 32 33 33 40 40 41 41 50 50 60 60 70 70 80 80 90 90 100 100 101 101 102 102 111 111 200 200 300 300 1000 1000 1111 1111 2000 2000 3000 3000 9000 9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11000 110000 100万 1000000 一千万 ，ten million， 一万万，一亿 ，one hundred million。